分子、反政府思维和外部势力形成张力，令香港社会一触即发。自去年六月起的暴乱令中央感到要出手。港区国安法条文提及的其中一类罪行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国以各种方式引发对中央或特区政府的憎恨亦属犯罪。被问到憎恨的定义，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前提要是为外国或境外窃取、刺探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请求外国串谋实施，又或者受外国指使而实施相关行为，才会构成触犯该项的条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1点，跌16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1点，升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7，人民币7.068。英镑兑美元1.238，欧元兑美元1.123，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88美元，卖出1785.5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嘅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电车嘅消息啦。除咗北角至到筲箕湾同埋西环至金钟嘅电车服务仍然维持正常之外啦，其余嘅电车服务都系已经暂停噶啦。就系除咗北角至到筲箕湾同埋西环至金钟嘅电车服务系正常之外，其余电车服务都系已经暂停。跟住咧，睇翻啲港岛区嘅道路状况啦。现时介乎菲林明道至到怡和街之间一段嘅轩尼诗道来回方向，同埋介乎告士打道至到谢斐道嘅一段波斯富街去轩尼诗道方向咧，都系已经封闭噶啦。咁另外咧，告士威道来回方向罗素街、东角道同埋坚拿道东一带亦都系交通受阻，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翻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嘉宁街。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咧，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元芳一段啦，车龙排到过去连翔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有点子2000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 Albert R 欧瑞强约定你。 骚动有我，骚动有我， 只有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不识趣，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如初。 只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 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吗？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 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吗？ 喂喂 喂，听我讲啊，人呢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七月一号 ，Love is all around。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 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喺呢个特别嘅日子，我哋今日讲爱啊！你今日同佢讲咗你爱佢未啊？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你爱我。你又使乜礼拜六度嚟度去决定留俾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氹我？唔系你嘅使乜趁佢病行入 将见世面，仲唔系你趁人年娶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叫我陪住你订婚纱、买钻石、连头洋楼等上石俾我。 一首旧的作品， 承认你爱我，人哋真的喊立波，人哋今已伤心咁脆弱，受唔住你有日离开我，其实你爱我，人类之中最娶咗佢两日，然后离婚，卒之搵翻我，趁住人际同佢。 做人咧就唔知道自己做错咗啲乜嘢嘅，成日都会吓，点解佢会发我脾气嘅咧？点解佢会嬲咗你嘅咧？原来就是你做漏咗一样嘢。原来当你冇讲你爱佢嘅话，佢都可以嬲你。作为男朋友嘅大罪嚟噶。揾嚟个 Twins 呢首叫做《你讲你爱我》，系啦，中意佢就要大声讲出嚟咯。但系讲你爱佢之前，记得你要忘记你所有嘅过去嘅情人。清晒你嘅电话未啊？清晒啲 contact 未啊？ 让我洗清电话簿的记录，洗清地址簿的记录，洗清旧欢新欢也彻底的洁净，逐个对手清理净。就似那出飙杀令，共你也许可以静静在家安然淡淡静。叫马丽莲，为何约你见面？为何你对别人有那么的优先？让我给你方便，大概经已通电。若我对你放任不管，或者画面更香艳。你有业余，但强已策万全。若你心意不定，若再搜山美静。 陈慧琳。呢首歌都系提醒你，就系、是、喂嘅，如果你同一个人开始一段新嘅关系嘅时候，记得清晒你所有嘅 history 啊！如果唔系你惊嬲咗你嘅女朋友咧，有排你麻烦。陈慧琳嘅作品《风杀令》。Sorini 新嘅呢只派台 single， 讲嘅就系把握当下，好好咁样去爱，珍惜你同佢网上嗰种短暂嘅缘分，网络安全隐患。嘅时候，佢会令到你感觉好安全。咁即系反面过嚟讲，就系如果你唔爱佢啦，你唔再中意佢啦，佢可能有方法令到你非常之咁唔安全啊！我听到 Sereni， 新星就叫做网络安全隐患。 上勋章，但我想不小心开一枪。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Drop it. 剛才那種的硬橋硬馬，這首歌反而有一點溫柔。今天Serene的歌就有一點那種 retro 的味道，剛才就聽過有 Mirror， 新的這個派台single叫做 Ignited， 都有一點那種 retro 味，因為令到我想起這首的作品。三點半鐘之前找你有這首的舊歌， 自是好動魄，行動是要再讓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脉搏极快，原来受那艳阳挫败，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离此高。为何扮相极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那烈派，流汗定教泪流伟大，轻松怎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将苦洗给这夏季慢慢晒。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离此高，当气候调升100度，活着实在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在铜锣湾多个地点聚集，人行出轩尼诗道的马路，水炮车下午2:00在轩尼诗道近天乐里和鹅颈桥底位置两度发射水柱驱散人群。警方表示，中午起白德新街、东角道和基利佐士街一带有群众集结叫嚣，多次警告之后，有人闯出马路，影响交通秩序， 已经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辆协助驱散和执法行动。警方至今已拘捕超过30人涉嫌非法集结、违反港区国安法、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去年6月起发生暴乱，见到有外部势力介入，有本地政客要求外国政府介入，亦有外国政府很乐意介入，做了一些法律，甚至威胁要制裁国家或香港。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忍无可忍，需要很有决心做一些行动。林郑月娥说，港区国安法的通过可以令香港有机会由乱变治，但他说依然听很多人表示会继续抗争，当局会坚定执法。他又说，特区政府仍然有责任为基本法23条立法，不会说如果当初能够为基本法23条立法就不需要港区国安法，两项法案可以互相补足，维护国家安全。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被问到已经有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他说法例已经生效，市民需要遵守，警方亦有要执法。在台湾，由陆委会设立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揭幕并正式营运。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致辞时表示，办公室成立表达台湾对香港民主自由支持，台湾政府欢迎香港人来台就学、就业、投资等，在法令上会放宽。副主委邱垂正表示，办公室将有约20人工作，设有约20个专线，提供港人必要咨询，并提供粤语服务。他说，陆委会早前已接到相当多的查询电话，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将会持续评估与考量政府协助的能力，提供必要协助。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仍未受控。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美超过263万人确诊，12,70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当他见到疫情大流行在全球蔓延的丑陋面孔，包括对美国造成巨大伤害时，他对中国就感到越来越愤怒，认为大家有眼可见，他感受得到。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如果美国人不遵从公共卫生建议，每日新增10万人确诊都不会感到惊讶。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的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嘅道路状况，咁而家轩尼诗道来回方向介乎菲林明道至到怡和街一段，以及喺修顿一带，同埋波斯富街去轩尼诗道方向介乎告士打道至到谢斐道一段咧，都系暂时封闭。另外，高士威道来回方向罗素街东角道同埋坚拿道东一带嘅交通咧都系受阻。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而家需要改道行驶嘅，揸车嘅朋友咧，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同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喺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咧，而家港岛区嘅小巴包括系4 A、4 C、5号、10号同埋69 X 咧，都系暂停服务。而电车介乎北角至到筲箕湾同埋西环至金钟嘅服务之外咧，其余嘅服务都系暂停嘅。就是、电车介乎北角至到筲箕湾同埋西环至金钟嘅服务就维持正常，其余嘅服务而家系已经暂停。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永兴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北角琴行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大涌口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另外，西區海底隧道九龍去港島方向近住元芳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連翔道橋底。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大帽山军营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青山公路加翠园去九龙同埋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请嚟嘅嘉宾咧，系一个新认识嘅单位嚟嘅，系啦。咁啊，虽然我上去 Google 度睇下佢哋啲资料啦，佢哋唔系太多资料嘅，但系我唯一知道就系佢哋好似系2014年嘅时候咧，已经系组咗系第一个 version 嘅呢度嘅乐队噶啦。佢哋叫 Franklin Telescope。Hi， 你哋好。 Hello， 你好。 系啊，不如同我哋听众打个招呼啊，各位系啦，我哋由阿 West 开始啊。 好，我系吉他手阿 West。 Hello， 我系鼓手 Wilson。 我系琴手 Kingston。 系，我系 Focal 同埋吉他手 Candice。 是彈 bass 嘅 Cool 龍。OK， 有趣喎，因為咧係好通常見你有全男或者全女班噶嘛，通常樂隊。 同埋仲要 bass 手係女仔喎。 係。喂，介紹你哋點樣認識同埋組成係 Franklin Telescope 噶？我想問下。 咁你都講起2014年咧，咁我2014年咧，咁話説咧，我同前吉他手咧阿賢同埋咧前鼓手 Matthew 咧就係中大嘅范克連流式嘅。 係哦。 所以咧就有 Frank 後友嚟 啦。 哦，所以是 Franklin 是那裡來的， 是啊，這個字是在這裡來 的。 OK， 那我又想說我認識這個字都是因為花蓮樓。 好，very good， 因為大家都是中大校友。 沒錯是。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著喂，不如夾一下 band 玩一下音樂啦，那我就夾了。那後來我就上網找到 Cooler 和我們以前琴手峰哥，那不過後來到2016年嗰陣時咧，嗰、那個鼓手啊，你唔啱啊，即係好難相處啦。咁啊，冇錯， 好少會咁直接講好難相處。 佢都會認同你。 係 好啦，咁跟住另外咧，我哋琴手咧，前琴手阿峰哥要去 working holiday。 係。 咁所以咧，咁我就揾咗 Wilson 啦，同埋阿 Kingston 一齊夾 band 啦。 咁就一拍即合啦。 係啦，冇錯啦。 係。 咁嗰陣時咧，我哋而家點解話咧？我哋係2016年先開始咧。你見到我哋而家寫法，因為咧，因為2014年啲歌咧。實在太不成熟了，咁所以咧，我哋就抌過曬，同埋咧嗰陣時聲音，我覺得代表唔到我哋五個，即係新嘅組合嘅玩法啦。咁懷念都係啦，咁咧就重新叫嗰個名啦。 哦 ，OK， 咁所以 Telescope 係之後先加上去嘅。 Telescope 就之前加嘅， 之前都有。 係啊，不過咧，因為我哋以前係有個中文名嘅，咁但係後來咧，我哋決定咧。 就唔要個中文名啦、 嗯， 正式就係叫個英文名算啦。 哦，咁但係點解會想用 telescope 呢個字嘅？ 哦，因為咧，嗰陣時咧就嗱叫咗范克林，即係 Franklin 咁啦。但係咧發覺你 search Franklin 咧好多 Franklin 因為呢個 係啊。 咁你要拼湊啲字咧，咁人哋咪即係容易 search 到你咯。 係。 咁嗰陣時就不如拼 telescope 啦。咁係啊，冇錯。咁跟住咧，咁我就決定 Google 一下啦。 係。 啊，一 search 係我哋隊 band 嚟嘅，即係如果係 Franklin telescope， 咁所以咧就叫 Franklin telescope 啦。 哦、啊，所以當年他哋已經有呢個 marketing 嘅 sense， online marketing 嘅 sense。喂，咁但係其實你哋嘅音樂嘅 style 啦，因為我最新認識到佢哋嗰首歌咧叫做《雲斯頓》啦，係啦。但係譬如你哋自己嘅音樂嘅風格上面，你哋會點樣去 define 自己啊？咁樣嘅。 我哋嘅音樂風格 聽咩多嘅？你哋唔係其實各自都。 哦，咁啊，不如我講先啦、嗯。首先咧，有分舊同新嘅。 係 舊嘅 band 比較就係 soul 嗰啲，即係 Stevie Wonder 啊、Earth Wind Fire 啊， 係 嗰啲啦。同埋咧，會聽一啲舊啲嘅動漫歌，因為我以前好中意玩呢個超級機械人大戰咧，或者一啲動漫嘅嘢嘅。所以咧，我發覺咧嗰啲歌係潛意識影響咗少少嘅。 係 咁啊，比較新啲嗰啲咧，我就會聽一啲 fusion 啊、new soul 嗰啲啊，譬如話。Snarky Puppy 啊，或者有對叫做叫 Hiatus Kyote 嘅 band，Kyote 嘅 band 係啦，冇錯。 佢唔知個你講唔講 Kenneth 佢有一種卡通嘅， 冇錯冇錯，係啦，都係咁。 有一種卡通嘅感覺，係啦， 係 嘛？ 係啊，係 Kenneth 嘅。 好啦，咁啊 ，Coolo 咧， 其實同佢嘅經歷都好似嘅，因為點解咁似？其實因為佢嗰陣時開 post 寫自己中意啲咩，跟住我見到又大家。個口味好似喎、所以我先加入嘅。 係。 係啦，咁所以我細個都係聽開動畫歌嗰啲多。 係、哦、 啦，咁、入咗呢隊 band 之後，就聽多咗好多 soul 啊、funk 啊嗰啲咯。 啊 ，Kingston 咧，你自己咧？ 我就本身係由學爵士樂開始嘅。 係。 因為我喺英國讀過音樂嘅時候，我哋學爵士樂啦。咁我翻到嚟想揾人夾 band。係。咁我喺其實求其喺 Facebook 度抄，跟住見到有個 jazz 字眼喎，幾得意喎。咁啊 ，jazz 未聽過，我求其 join 咗先啦。跟住入咗嚟之後咧，先至開始發覺，原來有 jazz， 有 funk， 又有 soul 呢啲嘢。其實呢啲我本身唔熟悉嘅。 係。 但係慢慢夾夾下，跟住開始就聽翻多啲呢啲咁嘅類型嘅嘢咯。 OK， 好啦，咁跟住 Wilson 啦。 其實 band 之前我聽得比較多係 math rock 啊，即係可能日本嘅 Tool， 跟住 Red Hot Chili Pepper 一啲 fun rock 啊，即係啲好 groove 嘅嘢。咁啊，仲有一啲Canton pop 啦，即係我會聽好多廣東歌啊。咁嗰時啊，咁即係入到 band 之後咧，就因為嗰時咧我哋有開個會話啊，我哋可能為咗音樂咧一齊聽啲嘢咁樣。咁所以咧後期入咗 band 之後咧，大部分聽嘅咧都係佢哋嘅嘢咯，即係佢哋話喂呢啲嘢好喎、啊，咁啊我聽。之後慢慢咧就有一個比較 rock 嘅鼓手咧轉型，慢慢比較 funky 少少，同埋打啲輕啲咧 soft 啲咧。 OK， 咁阿 Wes 咧，阿 Wes 佢係開 CD 鋪嘅原來。 啊， 系好小可可咧，即系好似嗰啲夕阳工业咁样，同电台一样啊。 仲有肯开 CD 铺？ 我冇钱开，我打工啫。 哦，即系佢有间，即系喺嗰度翻工啦，咁样样。 你无论系玩音乐定系卖 CD， 都有啲唔赚钱。 我所以好穷啊！ 好 indie 嘅形象嘅呢个， 真系好 indie， 系啊，做啲嘢都 indie， 系。 其实似佢哋噶， 系， 即系佢哋都系听 jazz 啊、soul funk 嗰啲，因为以前即系我喺唱片铺，仲叫做好。鼎盛嗰年代啦，咁我喺個 jazz 嗰個 section 嗰度做，咁嗰時哦好多嘢聽喎，真係，即係啲客又報好高質素嘅，即係好多係啲外國人啊，ABC 啊，咁佢哋會推介啲歌，或者可能有時有啲樂手，嗰時有啲樂手嚟香港嘅，佢哋會特登可能上嗰啲唱片鋪啊，咁有時會交流下，咁你會知好多咯。 OK， 所以就係、是、啊，因為即係交流嘅過程啦，係 啦， 咁樣。喂，咁但係你哋而家最新嗰首咧叫《雲斯頓》啦， 係 介紹下呢首嘅作品啊。 因為我哋作曲模式咧，譬如我作完一個 chord 啊、melody 啦，諗好個朗咧，或者編好個 chord， 編好一個。感覺之後咧，先至會我會譬如中文詞咧，會俾骷髏填嘅。咁我嗰陣時整呢個歌咧，因為我嗰排咧其實之前整咗啲比較 funk 啊、比較 happy 嘅歌啦。咁我覺得咧，我想試下整啲歌係比較即係 sad 啲，少少鬱悶啊，少少即係唔開心嘅嗰種感覺嘅歌啦。同埋我嗰排咪聽咗啲 new soul 咧，佢都係有啲咁嘅 mood 啊嘛。咁我就試下做咯。咁我就即係整咗嗰個底之後咧，咁我就交咗俾骷髏同佢講話。總之呢個歌咧係有啲 sad。 有啲有啲唔開心咁樣咧，揦住揦住咁啦。咁跟住咧，咁我就交俾佢填詞啦。 咁啊，聽即係做緊呢首歌嘅時候，都覺得佢有一種好好朦啊，係啦，頭先講嗰啲好鬱悶嗰啲感覺啦。咁但係問嘅佢究竟實際想點咧，佢係會講出嘅。不過我覺得好正常嘅，即係如果你用文字講得出，就唔使做音樂啦，係咪？咁所以係啦，咁但係其實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就更加唔想好寫一個好死嘅故仔，去好似 fix 死咗，變咗好似都冇乜想像空間啦。所以而家填咗嗰個咧，就係我不斷寫嘅時候都係諗我要配合翻首歌好抽象嘅情緒，定係可以喺啲側寫嗰度寫一啲情緒落去。係啦，咁點解叫雲絲頓就係、是、由嗰啲好朦嘅感覺諗到一啲煙啊。咁樣啦，同埋係喺咁多個中文譯名嘅煙名入面咧，我覺得係特別雲絲頓呢三個字咧，係即係特別表達，即係三個字各自都好似佢自己表達到嗰、那個嗰、那個情緒啊， 雲啦、 即係 啦， 頓係啦，係嗰即係嗰個好靜靜嘅感覺咁樣咯。咁所以我就由呢三隻字嗰度開始發展曬成首歌個歌詞。 但係呢一首就係、是、其實相對地係真係比較係鬱悶一啲咁樣。但係譬如我聽過你哋喺你哋嘅 streaming platform 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啲係即係 upbeat 啲、uptempo 一啲嘅作品咁樣噶嘛。如果你哋想喺你嘅 library 入邊介紹嗱，有四首啦，介紹多一首，你會想介紹邊一首咧？ 有啲困難添。 係 好咁啊， 首首都係仔 啊。係啊，冇錯冇錯。咁啊，我會介紹 Run 啦。 係。 因為有 MV 睇，大家除咗有咧聽歌有片睇，有片睇，同埋咧呢個 run 咧，因為咧我哋之前咧其實平台有其他歌咧係自己錄同自己 mix 嘅，咁但係始終咧我雖然自學咗好一排啦，但係都比較業餘嘅質素。咁我後來我哋有咗專業 studio 咧，第一首就係呢首 run 啦，所以咧應該係聽呢個比較好嘅。 OK， 所以第二咧就係因為咧，我覺得因為我唱呢個歌之前咧。我就苦練過一排嘅，即係有少少進步嘅，所以咧對我嚟講咧，嗰個 vocal performance 係好啲嘅。即如果喺呢個 run， 同埋咧，我覺得相對之前呢個無論 production 同埋編曲同埋製作比較成熟啲，同埋咧，因為佢有兩個 solo 部分咧，咁又可以展示到成員嘅一啲自己特色，因為佢中間有個琴 solo， 最後有吉他 solo 嘅，咁樣啦，咁所以覺得聽嗰個係比較。可以再了解我哋 band 比較 upbeat 嗰一面。 但呢首歌係邊位團員作㗎？呢首都係你作嘅。 係啊。 OK， 曬寫嗰陣時個 mood 係嗰陣時係純粹，我想記錄下大家嗰種開心嘅情緒啊，定係一個點樣 trigger 到你想寫呢首歌？ 我又係冇諗歌詞先嘅，又整好曬啲嘢，跟住連個 mood 咧，總之就開心輕快咁樣算啦。跟住咧，後來佢話：，因為我以前咧有跑步嘅，有練跑嘅，咁樣跟住跑嗰陣時咧，我會成日聽歌㗎嘛。跟住聽嗰時。啊，同埋咧，佢仲有時會聽嗰啲 apps 咧，佢有個 coach 咧同你講話，嗱、你要加油，你去跑耐啲咁樣嗰啲啊，你有冇用過嗰啲 apps 啊？ 我知道有呢啲 app， 係啊，冇錯，因為我嗰陣 做運動嘅， 因為嗰陣時係新手嚟嘅啫，即係初初學練跑嘅咁啦。咁我發覺咧，喂，呢、這個 concept 都幾正喎，點解我唔整首歌俾自己或者俾其他嗰啲人跑步聽咧？ 哦， 係啊，冇錯。 有冇 inspire 到你四位掙扎啊？跑多兩步啊？ 我後尾都有跟佢講嗰個 app 去跑，跟住喺度聽嗰啲 code， 咦？點解同你啲歌詞咁似？ 因為講 inspiration 喺歌度嚟。咁另外你哋三個咧，會唔會即係對呢首歌，即係有冇一個就誒、都有一種動力 pick up 到啊？諸如此類咁樣啊，其實。 其實我就唔跑步嘅，不過我有做開運動啦。咁有時我都會同我啲我打拳啦，咁可能都會同拳友講話不如。將呢隻歌喺個館度播啦，咁樣，因為呢隻歌個歌詞成個氣氛好正面，係啦，咁我都特別中意呢隻歌，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最後個吉他 solo 啦，咁係我哋前吉他手寫咁樣，咁我有時因為前吉他手就 傷感， 係啦，因為前吉他手咧就喺上年嘅十月尾啦，咁啊唔想出車禍過身。咁咧，但係呢個 solo 咧係佢最後嘅，即係當做遺作啦，即係好正式咁錄音錄出嚟啦。咁所以其實我每日咧，無論做啲咩都會聽一次咯。或者之前會聽得更加多咯，但係而家就會每日都會開一次嚟聽，開一次嚟聽咁樣。所以呢隻歌對我嚟講，即係比較主觀少少，有啲特別嘅意義。 咁但係譬如你哋如果自己 Franklin Telescope 呢一隊嘅樂隊咧，會唔會有一個目標真係會唔會真係出到一張即係大碟或者諸如此類，或者黑膠諸如此類，即係有冇呢啲嘅目標 set 俾自己嘅？其實 so far 有㗎。咁係咧，我哋預備咧，諗住希望可以出到 EP 嘅。 係， 因為我哋而家其實有四首喺呢個 streaming 度。咁我哋遲啲會出多一首啦。 係。 咁就會即係變成一個 EP 先。 係。 跟住再錄五隻歌，咁可能又變一隻 EP。 係。 再錄可能應該睇下可以出到三隻咁樣咯。 OK。 因為你夠多歌，你先有得俾人聽噶嘛。 係。 即係有貨俾人了解你噶嘛，先至。咁所以咧就。都希望想快啲完成到，起碼第一隻 EP， 然後就做睇個 EP 咁樣先啦，即係短期啲咁諗嘅。 OK， 有冇預計大概邊個月份到希望可以完成到呢個 project 咧？ 我諗七月八月啦， 有咁快？ 因為以前嗰啲業餘水準，我要再 mix 過咧，先至可以俾我嗰個錄音師幫我 master。 OK， 係 咁，但係即係聽得出佢哋即係起碼你已經聽到兩首歌啦，就係其實係幾唔同嘅面向嘅咁樣。咁啊，期待你哋有第一張嘅 EP， 咁啊，到時揾你哋上嚟介紹埋你哋嘅新嘅作品。 好啊， 咁啊，多謝曬呢隊香港嘅樂隊 Franklin Telescope。Thank you。 想妥昂， 水得靠头，趁着你又去推搪，却为忧郁的我在添忧。门透下看手机，默著时光不理，自我繁衍满意，然后厌倦烦躁破躯壳，尽气力迈开这一生。注视这部戒手表，想有多少公里得爆头，疲倦已填满空空，就觉双腿双臂快失神，何以自制苦楚，各是谁涌起过来坚持下秒钟，就令痛热疲倦数真我，尽气力迈开这一生，尽兴吧，别怕会绝 提交有关在中国业务的资料，并要求外国客观看外国客观看待中央在港落实港区国安法，停止干预中国内部事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1点，跌16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2点，升1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8，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5，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6美元，卖出1,788.37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一度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嘅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一啲港岛区嘅封路啦。现时系介乎菲律明道至到怡和街之间一段咧，以及系修顿球场一带嘅轩尼斯道来回方向。介乎高士打道至到谢菲道之间一段波斯富街去轩尼斯道方向，高士威道来回方向同埋怡和街来回方向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就系现时咧，轩尼斯道来回方向介乎菲律明道至到怡和街一段，以及系修顿球场一带。介乎告士打道至到谢菲道之间嘅一段波斯富街去轩尼斯道方向，同埋高士威道怡和街来回方向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铜锣湾嘅罗素街、东角道、湾仔嘅坚拿道东、湾仔道、摩利神山道、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近合和中心一带咧，现时亦都系交通受阻，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现时咧，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永兴街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北角港铁站。渣华道近电器道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去铜锣湾街市。一个电车消息啦，咁就系现时啦，北角至到筲箕湾、西环至到金钟嘅服务啦，仍然都系维持正常。咁不过啦，其余嘅电车服务已经系全部暂停。喺巴士小巴方面咧，现时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的入口系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系挤塞，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近住元芳一段系车多挤塞。其他嘅路面消息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大涌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大帽山军营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青山公路加翠园去九龙，同埋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搜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二台七月三蚊分， 我哋自己滚糖鱼，跟风实跟情真棒。 相睇方面你咁有经验啊，如果相睇嘅时候见到阿一，你会有咩感觉呢？ 我会觉得我可以同佢做朋友，一秒 friend 松咗，因为佢有一种朋友嘅感觉。 今个星期有我师培讲个爱情道路上嘅崎岖，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常是你的后援妹第一集嘅咋。 Kitty 啊，听闻你做女汉子做得耐想唞唞喎。 系啊，所以我谂住暂时收起硬朗嘅一面，展现翻我 性感， 系感性嘅一面。今个星期开始，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喝一口爱情剧场，我会同大家讲下爱情故事。如果你都有共鸣，唔使发空白短信嘅，准时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就得啦。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处理，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exit. Turn the radio on now, 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be a mom. 好啦，四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 ，Hi King， 今日好青春啊 ，Eric， 点解啊？ 今日讲毕业歌， 哦， 耶，系咪好青春啊？我哋要 毕业歌， 系啊， 呢个世代嗰种毕业咧，睇下边个地方啦，即系喺香港嘅话咧，我就唔知道啊。如果你毕业嘅话，你对你嘅将来仲有冇任何嗰种，即系以前啦，我哋毕业嘅年代都仲可能有一啲嘅憧憬啊，诸如此类噶嘛。但系啊，而家呢一脱，究竟佢哋毕业嘅时候有冇呢一种嘅憧憬咧？定系充满住疑虑啊、忧虑啊等等咁样嘅咧？咁 我就谂，我毕业嘅时候系咪对未来充满憧憬啊？都唔系嘅，我觉得我毕业嘅时候有一种骄傲嘅，因为咧我嗰科咧就即系职业导向都几明显嘅，都好多人会去选择做老师啦。 读中文噶嘛你？ 所谓感觉上毕业嘅时候身高良准啦，但系其实又做到好辛苦啦咁样，即系外界睇落去好似算系毕业生当中嘅薪即系人工比较好噶啦。 而家做老师好多压力噶嘛。 系咯，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我系好有即系懒系有性格咁，哦，我冇做老师啊，我都唔会寄信去学校啊咁样。 咁你嗰阵时你咪做乜啊？ 我嗰阵时咪入咗嚟港台咯。 哦， 系啊，即系我人生第一份工，同埋希望系我人生唯一 一份工，即系唔使转噶啦。 系啦，都唔知中间发生咩事。 系。 咁但系嗰时真系好扮晒嘢嗰种嘅状态嚟嘅。咁但系你今日要讲嘅，点解会讲起毕业歌咧？就系，因为其实台湾咧，佢中学毕业，即系高中毕业啦，或者大学毕业咧，其实都系好多人会想写一首歌嘅。咁由於而家嗰個歌曲嘅宣傳方法更加簡單啦，就係、是、你自己做咗一首歌，你甚至乎其實你自己做咧都可以做到好專業嘅一首歌，會擺上一啲唔使串流平台啊，甚至乎你擺上 YouTube， 你擺上網已經會有人聽到，即係只要好聽嘅話，佢都可以形成一種我哋話係風氣啦，或者流傳到好廣嘅一首作品啦咁樣。咁有見及此咧，台灣一個即係算係培養好多獨立音樂嘅一個平台咧，佢就舉辦咗佢哋第一屆嘅呢個畢業歌嘅歌曲精選，嗰、 哦 那個比賽嗰、那個精選嘅名字就叫做一起比耶吧。因為 怎麼啦？ 因為用國語講，我嘅語言能力已經混亂。因為用國語講咧就係一起比耶吧，係啦， 即係一個耶嘅手勢。 係啦，但係其實佢同畢業咧係國語同音嚟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仲有另外一個意思嘅喎，你畢業嘅時候影相咧唔係都係嘅，好老土嗰啲姿勢耶個 V 字影相。 大學係冇影過畢業相嘅， 點解啊？ 我不嬲都好。爭團體嘅意志㗎嘛，即係我從來都好怕，即係我唔會加入嗰啲球隊啊、運動隊伍啊，以前咧，譬如你係任何類型嗰啲咩係， 即係大家一齊圍圍圍嗰種，你都冇嘅， 中意呢啲嘅。咁又去到畢業嘅時候，我講我都做咩啫？咁首先咧，我嗰個年代咧，到而家都係㗎啦，就係我唔明呢個大學生畢業嘅時候，點解你要拎住咁多毛公仔去到現場啦？這個、我是完全不明白的， 這個我都不明白，但我又很喜歡參與 我有一種做什麼啊這樣的心態。那時候個個身邊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我覺得做什麼啫，真 的很有型。但我想問你有沒有穿袍回中大影相先？ 我最後是因為我爸媽呢就是即他們真的很想有一張畢業相，那我是沒有影，我是沒有影學校那張的，即學校有附託可以安排你影的嘛，我沒有影的。那然後是整個 department 嗰張我都冇影嘅，咁我係有同我阿嫲啦、我阿爸阿媽啦，就去咗中大就求其著咗件袍就影咗幾張相咁樣咯，好似而家都揾唔翻。 真係好有型啊嚇！好啦，咁唔緊要啦，我哋講翻台灣嗰邊啦嚇。咁今日咧就其實已經收咗好多歌，見到上去擺咗個 playlist 俾大家聽噶啦咁。跟住咧，你見到咧即係歌啊，同埋啲名都幾得意嘅。例如有一個叫做畢一女中啦，咁其實都係一台畢一個好出名嘅女子中學嚟嘅，係一個女子中學啊嚇。咁佢哋畢業嘅寫嗰首歌叫做《美少女遊樂園》。 係， 我喺度諗， 仲向紅鴨喎！你一講完《美少女遊樂園》。然之後， 美少女三個字我把口講出嚟，特別有威力嘅咁樣啦。咁然之後，你見到其實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歌名都好睇得出好青春啦。例如青春。 你咁样，跟住就系嗰啲嘢，毕业嗰个名咩彼岸啊、向往啊、青啊、青春狂战线啊。 即系同太阳计划以前啲主题曲啲名都 系啊系啊， 几相像啊。 咁我谂又好过当自强吧。我系咁真心咁样认为噶，边个听到都系咁讲啦，系啦。跟住有首没有时间了啦，即系咁样听落就有啲灰啦咁样。但系你就听到青春放映中，哇呢、這个有啲八十年代啊吓。跟住即系不断有呢啲咁嘅歌。 好喺太阳计划呢件事， 太阳计划已经冇咗啦，系啦，唔使再谂啦，系啦。我哋讲翻呢边先。 可唔可以一路怀旧落去咯？我哋 系啦。咁但系咧，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呢一首咧，即系应该算系跑出咗嘅。 系， 即系喺呢个串流平台上，即系独立音乐串流平台上跑出咗啦。做咩啫？ 冇啊！咁突然间你一讲嘅时候，我 Google 翻太阳计划啲主题曲啲名都几正。 例如 《青春感想》， 嗯， 勇敢嘅感， 系知道。 爱在当下，系咪好有好有鼓励性？我做得到。 是不是八七年的 我做得到是九一年的是啦 没了我们就来得罪了人啦 好正 我们来得罪了高层啦好啦来啦 有种年代感 永远啊是啊其实我们整个公司都很有年代感今天讲的这一首算是跑出了的啦那它就是台湾交通大学的一首作品来的那很正的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作曲和编曲的人呢就令到我忍不住想看看到底首歌讲什么啦它的名字叫做蓝色椒麻鸡啊 哦， 系一种好好味嘅食物，但系 椒麻鸡，但系要蓝色嘅， 系啊，蓝色椒麻鸡啦。咁、哦 okay、作曲同埋主唱咧，都系一位叫做郑思华嘅，咁就系读呢间交通大学嘅女仔嚟嘅咁样啦。咁、那个歌名就叫做《美食沙漠的出口》。 哦， 点解咁样叫呢好意思，我真系上网 search 啦。 马鞍山嘅居民。你哋可以听一下啦， 好多啊，仲有青衣啦、将军澳啦，个个都系自己系噶。咁其实个意思就系咧，佢哋觉得交通大学算系美食荒漠啦，因为其实台湾咧好多大学咧，佢会形成一个美食圈噶。因为当你好多学生聚集嘅时候，自不然就有好多小食啊喺附近开啦咁样。但唔知点解咧，佢哋话咧交通大学呢方面起步系比较迟嘅、 哦， 即系都系近几年开始兴盛翻。咁之前咧，佢哋一路会即系。咁應該都係自己講自己學校衰就得， yeah. 你唔講得，於是乎佢哋自己就會講話、哦，我真係美食沙漠嚟㗎咁樣，咁畢業啦，可以離開呢個美食沙漠啦，於是乎就叫做 出口啦， 係啊，美食沙漠的出口。 咁我入面係真係係嗱，因為佢只係畢業歌啦，佢抱住一種我係好懷念我哋呢個美食沙漠嘅心態啊，定係我哋我又可以食啖好㗎啦咁樣咧。 我好想写一首哇食啖好咁样，其实唔系佢意思就系讲紧，虽然呢度冇啖好食，但系你会觉得开心嘅。 哦， 但系你可能去咗一个啊，好似好多嘢食好开心嘅地方，但系你知道你即将面对很好大嘅压力，即系点同读书嘅时候，咁大家都要记得喺呢一度嘅欢乐，然之后带住呢啲希望出去揾食咯。 哦， 系啦，原来广东话真系博大精深啦，出去揾食系一个几咁啱用嘅摆毕业歌当中嘅字眼。 搵嘢食又得， 系啊， 搵食攞嚟为生活又得，系啊。 听呢首啦，《美食沙漠的出口》。 We come together, we go far。于是我走到这里，这要塞有能量，腾出我的学校。 好生活。被时间催促长大了，无忧无虑，也变得不太容易了。以前只需要烦恼转移报告，改革以往护照，但现在要面对前方的迷惘，要成为怎样的人，下一站又在哪呢？没事 佢臨尾嗰句啊，有哭有笑有感動嘅美食沙漠㗎。 係啊，周都話啦，就係嗰種咧，我自己話我自己學校唔好得，你唔話得嗰種嘅凝聚力啦，或者歸屬感啦。哦、但係其實你聽唔聽到嗰種，即係可能簡單吉他啦，於是乎都好有嗰種好青春啊。 係啊，同埋把聲幾好聽喎、啊，你個女仔。 即係校園女聲咯、啊 嗯， 即係如果佢嗱老老實實，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歌手資深歌手唱到咁樣咧，我或者係咁嘅狀態，你會覺得、啊 都已經好過唔少歌手嘅啦， 咁又 啱，係咪先？係啊，真係老實地講。 但係我覺得佢個呢一種青春校園咧，真係最殺食，即係冇得輸嘅，真心。 嗯、 即係同埋任何年紀人聽嘅，即係 even 你離開校廿幾三十年都好，咁我冇咁耐啦。咁但係咧聽翻咧，你都依然有嗰種啊，係啊，即係瞬間帶翻你翻學校嘅感覺。 同埋有 substance 咯，我中意，即係可能。畢業歌啦，但係其實畢業歌咧，你好亦都好容易，好似而家即係香港好泛濫嘅一種，即係熱血夢想歌噶嘛。 哦，係啊， 我個人觀點嚟嘅呢個，即係你，但係又好似譬如你聽啲熱血夢想就是、大家千祈唔好放棄，我哋要努力，努力走出口，出口就會正咁樣嗰啲。咁但係有一種就係、是、啊，咁但係又冇乜血肉喺中間嘅，咁係有種面目模糊囉，即係因為曲式大家好多都會係採取一個即係比較行啲嘅搖滾嘅方式啦，係啦，咁然之後通常講嘅都係嗰啲嘅字眼啦，咁編曲亦都係好類近嘅，咁你就啊，咁其實冇乜係咯，冇乜 substance 囉，但譬如佢頭先講真係，喂，我真係因為呢個學校我哋係美食沙漠啦，咁所以我從呢度再去講一啲就係我畢業中間面對我成長啊，面對我嘅感動，我嘅青春，就咦多咗少少嘅內容咯、 啊。除咗我哋共同嗰種熱血夢想前進飛吧，堅持加油努力之外，我哋都會有自己每個學校嘅獨特性喺當中咧。 係咯，我覺得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咯。 希望大家 就唔係淨係啊口號式嘅一種嘅。嘅音樂作品， 我會好留在表面上嗰種嘅熱血咯，但係其實 deep down、大家喺心入邊點樣睇自己嘅成長，睇、自己喺學校呢幾年，我覺得係有唔同嘅故事 噶。 系啦，嗱，跟住我揾咗呢一首咧，就都系噶啦，即系佢都系讲啊，其实环境不变，咁但系心态有少少改变嘅话，你自己可能会过得舒服啲。都系一啲老生常谈嘅故事嚟噶啦。咁啊，但系呢一首歌咧，佢就揾咗一个少少嘅框架啦，去做呢个比喻啦，就系即系你讲你啊搭巴士嘅时候咧，咁香港大家都明噶啦，咁人人都试过搭巴士，人人都试过塞好耐车，然之后点解唔喐佢呢条龙？点解明明你喺弥敦道，明明只系你由嗰个柯士甸道去到美丽华嗰个位，点解可以塞咗半个钟嘅咧？咁 好夸张， 从来你都唔明噶嘛，系咪？ 系啊。 咁但系佢就啊，譬如你面对就算你生活细小如呢啲嘅嘢啊，会唔会可能掉翻转头？哦，嗰半个钟佢都瞓咗喺度几舒服啊？或者哦，咁啱我上网就见到一个叫吴林峰嘅歌手个 YouTube 嗰条 MV 又几好听啊？咁会唔会可能有少少嘅呢一啲嘅所谓嘅换个角度去到睇你而家面对紧嗰一个？塞车嘅处境，你会开心啲咧？咁样 系，明白 系啦。咁啊，吴林峰啊，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嘅作品嚟嘅。咁啊，作品嘅名称叫做《巴士光年》。 请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虽怨命，但用问究己，望穿车窗柜谈世间本性，任陌生风景仍然眼睛，新屋村咁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坐巴士赶着到家，在你想准确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浪漫，如未直心心态转化。 哦，点解要塞车？我想翻去打机啊！我会警迟噶啦，做乜最咁样？ 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塞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哥听算咯。有个样叫吴林峰，哇！听下佢啲歌先。啊 ，OK 喎、啊。 坐巴士赶着到家，焦急苦恼没法更改到现况吧。再计算不错，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方没法更改到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如未清心心态转化，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铜锣湾同湾仔下午多处有人群聚集，几百人一度走出马路，有人高举雨伞并高叫口号。警方水炮车多次向人群喷射水柱。警方表示，直至下午四点，警方共拘捕超过70人，当中两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警方在社交网站表示，中午起铜锣湾同湾仔一带有人群集结同叫嚣，破坏社会安宁，更一度走出马路堵路同纵火，阻碍交通，警方采取执法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去年六月起发生暴乱，见到有外部势力介入，有本地政客要求外国政府介入，亦有外国政府好乐意介入，做了一些法律，甚至威胁要制裁国家或香港。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忍无可忍，需要很有决心做一些行动。林郑月娥说，港区国安法的通过可以令香港有机会由乱变治，但他说仍然听很多人表示会继续抗争，当局会坚定执法。在台湾，由陆委会设立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揭幕并正式营运。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致辞时表示，办公室成立表达台湾对香港民主自由支持，台湾政府欢迎香港人来台就学、就业、投资等，在法令上会放宽。副主委邱垂正表示，办公室将有约20人工作，设有约20个专线，提供港人必要查询，并提供粤语服务。他说，陆委会早前已接到相当多的查询电话，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将会持续评估与考量政府协助的能力，提供必要协助。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在华的四家美国传媒采取反制措施。发言人赵立坚要求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合众国际社、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7日之内提交有关在中国业务的资料，并要求外国客观看待中央在港落实港区国安法，停止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表示，对中美关系恶化影响两国的传媒工作感到遗憾，强烈促请美国不要进一步将针对中国媒体的行动升级。美国上个月再将四间中国传媒机构，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列入外国使团，他们需要提交在美工作人员的名单。中国外交部当时批评美方的做法损人不利己，不排除适当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的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仍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港岛区的封路情况。咁而家轩尼斯道来回方向介乎菲林明道至到怡和街一段，同埋修顿球场一带咧，以及喺波斯富街去轩尼斯道方向介乎高士威道至到谢菲道一段仍然系封闭。另外，高士威道同埋怡和街嘅来回方向都系暂时封闭。而在铜锣湾的罗素街东角道和湾仔的坚拿道东、湾仔道、摩利神山道和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受阻。而其他路面方面都是港岛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高士威道的交通繁忙，渣华道近住北角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铜锣湾街市。东区走廊西行落去民康街的支流现在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在公共运输服务方面，电车除了北角至筲箕湾和西环至金钟的服务是维持正常之外，其余的服务都是全部暂停。而多条的巴士和小巴路线现在都需要改道行驶，包括有港岛区的小巴服务 4A、4C、5号、10号、31和 69X 都是暂停服务。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大帽山军营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青山公路加翠园去九龙同埋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做官嘅，做人都有分几多品噶。 天生烈焰坐定，天生面上有声，天生银河里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任意歪风中继续飞，别理标准的车，和人捆绑一起，别理改那有用，不改天生我作风。 世界上好多事都有分等级嘅，至于做人 ，Jace 话无论系一品定二品都唔系最重要。最紧要系知道自己嘅存在价值，唔一定要排第一先至系人生胜利组嘅。作曲冯汉铭 ，Hers 陈海永填词有钟雪，编曲系 Hers， 监制冯汉铭。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海永《天生二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的童话， 我黄耀祖最想做白雪公主的白马。 你是不是漏了王子两个字啊？ 不是啊，我只是想做马咋，因为马的脚好长啊，同埋我终于可以留马尾。 但是马呢不着衫噶，咁你个衣帽间咪冇用咯。 吓、啊，咁我唔做啦，我做翻风骚快活人啊。 从此黄耀祖就在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咁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何锦华，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Albert Lau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的靓声靓歌。 Jam 邓紫棋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one day long to be。 黄祖蓝我愿意。 什么都愿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Albert Lau 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 Albert Lau 欧瑞强。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而歌声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骚动音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骚动音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四点三十九分，回来骚动音乐阿琼的部分，用这一首歌开始。林宥嘉话语更坏。 原来现实与那理想总不太同，在谷底哪有天河，挨下去 别放弃一日说今句证明无用，绝非鸡汤那样浓。原来绿白白字也不好刻变红，做妈妈生出成功，谁又够运气去拥挤各种美满回头路，上餐得死与病痛，无论多么坏好心态，最坏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崇高几境界。 林宥嘉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坏与更坏》，作曲由林家谦，填词黄伟文，有时分不清的。 离场或是勉强，结果都一个人，而今日都很残忍。明白到遇上你尽力，也只配有场遗憾，自选轻伤更充满。早知最坏，想能更坏。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崇高境界。 分不清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 别干等美丽的新世界， 更多的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坏，什么叫做更坏，又或者原来眼前的可能已经是最坏，好难分。因为可能好复杂的情况底下，我哋分唔清，亦都讲唔清啦。而且同一时间都希望大家唔好轻举妄动啦。所以点样先为之最好呢？可能一无所知就是最好的状态。 如果你也睡不着，不如我们。星空，关于尘埃，关于某个人，我想明白，又想什么都不知道。要如何给雪花一个暖暖的拥抱？要如何不担心那只掉队的飞鸟？要用多少眼泪才能酿出一个完美的笑？ 要如何帮流星改写坠落的轨道？ 要如何给地心种下一点光？关于人生，我和 开场。 介绍一位内地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陈立农，新歌揀嚟徐佳莹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名称叫做《一无所知》，歌词当中最后一句关于人生，我何时开窍，又或者我何必开窍。如果真的要开窍的话应该是几时呢？三十岁够不够？但是这首歌告诉你，我三十岁的时候都未想开窍住。 如果我足够幸运，我已混过三分之一的生命，经历蹉跎的光阴，毫不留情地留下他的痕迹在我心底，在我身边，留下他最公平的提醒，被强迫累积回忆，也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好的坏的一起想着在我脑海占有一席之地，被算计，被怀疑，夜深人静陪着我清醒，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心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决定在错的路口走错方向，错过了你，擦身而过是风景，留在身边难道就是命中注定，被伤心，被我伤心，谁能把谁解释 车到南地，再没犯错的权利，多少祸诞生自轻狂无知嘴里，在人海里面堆积，在不同脸孔之间翻来又覆去，被冲洗被磨平，学会放弃，有时是前进。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情不自禁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好好过。但我还没活过，怎么知道怎么活？ 自己三十岁的歌，简尼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曲名称叫做《二立》，当中有一句我觉得写得很中我的那些想法，就是成日都有人跟你说请你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但是我都未过过这种生活，到底怎为之好好过呢？又或者一种好好过的日常，这种日常当中又有几多是无常，是好好的日常。 想要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某些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 专辑当中的作品，曲名称叫做《日常》。 当中有一句就讲到点样可以珍惜日常啊，珍惜普通嘅日常啊。每日都好似冇明天一样过，你就应该学识珍惜每一个平凡嘅日常，珍惜最平凡嘅幸福嘅感觉。今日最后一首作品，开心一下，都系我呢排嘅心愿嚟嘅。嗰个名称系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聚，去边好啊？你心入边有冇目的地啊？ 带我去一个阳光照的岛屿，让我和善良的人谈天气。当你发现我慢慢闭眼，请放心，让我一个人前进。我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等你，用纸鸢轻划某个藤蔓，衔接水曲，太美的海洋环绕着你，环绕着你，我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得走了，让我先躺在这里，让潮汐把我洗净，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先躺在这里，将悲歌当作铅笔，兑换它将来生。 阿姨娘作品，好想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聚，但是不走得，因为我想葬在这里，同埋我不舍得你啊。 思考虫儿怎么演化，怎么演化成五只脚八只手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优雅又优雅，不小心变成我的家呀。思考你我做一段戏，当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眼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让潮汐把我洗净，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将悲歌当作铅笔，兑换它。